一次讲个故事叫做《鬼老人》。老一辈啲人啲讲，坟进水，鬼老人。特别系水灾嗰时，坟里面好容易入水噶，死去个怨魂就会不得安宁，从而就会嚟到阳间度污糟非位噶啦。就喺前几年，每到夏天雨一落得特别之大，浸死到好多嘅庄稼。隔离村有块老坟地。解放之前，村里面的死人都是埋喺度嘅。后来到咗文革，红卫兵就铲平咗呢度啲坟，然后将度啲泥都挖咗去填路啦。呢度咁就成为咗个大坑。由于块坟地风水特别之好，曾经有个算命先生讲过，一块系风水宝地。如果边个屋企个先人埋喺度，佢个子孙就会出人头地噶，唔系赚大钱就系会做大官噶啦。文革过咗之后，村民又将个大坑填平咗啦，仍然将死去嘅人埋喺呢度。只不过呢块老坟地却成为咗一片嘅洼地，里面长满咗杂草同埋芦苇。一到下雨天，呢度啲水就会积得好深噶啦，甚至会浸咗一啲好细嘅坟头。由于呢度啲水好长时间都唔会干嘅，再加上附近嘅小河涨满嘅时候，就会冲下一啲鱼虾蟹。於是经常就有细路仔喺度摸鱼嘅，就咁样有一个星期日嘅下午，有一大群细路仔就喺个老坟嗰度摸鱼啦。嗰阵时因为啱啱落过雨，因度啲水都比较深嘅，啲细路仔只有眼擎擎咁喺水边度望住啲鱼喺度游来游去，都唔敢落去捉。但系过咗一阵，一个胆大嘅细路仔终于忍唔住啦，一头就跳入水里边去摸鱼啦。但是等他跳入水里面的时候，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。因为很快岸上的小朋友都见不到那个小孩了。这样就将水边上的小朋友都吓到傻晒了。有些喊，有些在那里大叫，乱作一团。这阵时刚刚有一个老人路过那里，听到小孩的喊声，才赶忙来救出那个小孩。但是这个小孩送入了医院之后，一直都昏迷不醒。过了好多日，他才醒过来。但是他醒了之后，就一直重复讲句嘢：我惊碌入了水啊！我快被浸死了！阿牛，阿牛快来救我啊！那个声音十分之嘶哑，根本就不像一个细路在讲嘅嘢，听起身似是一个老坑在讲嘅嘢。村里面啱啱好有个叫阿牛嘅人，阿牛嘅父亲死咗之后，就埋喺块老坟地嗰度噶啦。于是大家都讲，阿牛父亲坟里面应该入咗水㗎喇。所以佢嘅鬼魂先至会附喺个细路仔嘅身度讲出呢句嘢。阿牛知道件事之后，就搵咗一个抽水泵，抽咗好几日嘅水，先至把呢块坟地啲水抽干咗。等到抽干咗水之后，佢重新又将佢老豆嘅坟重新修整咗一次。嗰个男孩先至可以正常咁讲嘢，唔再喺度重复讲嘢喇。